生理学 好多的曲折都还在前面，我们要一起面对那 很不平坦的明天。 牵手拉手小温暖大天地， 白手小手一路走一路牵着手，你我都爱你，听不听得到你都在我心里，生命里的感动来自一点一滴，最习惯做的事就是惦记着你。 听到第一首歌来自韩庚和 Olivia 演唱的《大手小手》，这个歌呢是由羽泉作词编曲啊，它是为201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上学1200助学行动当中的一个公益主题曲。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您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点听主播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个很有名但是可能你不太知道的一个歌手，刀郎演唱的《披着羊皮的狼》。 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流浪在一个壁，只求你不要拒绝，不要离别，不要给我风雪。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只求你让我靠近，让我爱你，像回响音。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一只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我抛却同伴独自流浪，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我确定这一辈子都会在你身旁，带着火热的心随你的 是一个。

千月下不停地飞，让谁都陶醉。我想那一只蝶在飞，飞到南来飞到北，你要花香在身上，等待佳人归。 这首歌来自我们刚刚讲到哈，他的歌非常有名，但是这个名字你可能不太认识的，刁寒这位歌手演唱的《梦中的蝴蝶》。刁寒是一位男性歌手哈，但是听他的歌，在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女性的清凉柔美在里面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了另外一首潘美辰的《我可以为你挡死》。 我想老天爷会可以

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高慧君对唱的《你最珍贵》，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哈，听起来不入俗不肉麻，真的是美到不行，非常的深情的一首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您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点疯狂特购里面的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另外一首苏慧伦和莫文蔚演唱的《失恋万岁》。 我没有所谓，反正爱情本来就是飘渺的感觉，我也所谓有种滋味，是唱过再也追不回，和自己过不去，别求谁去爱你，我不过想付出，为何他要退出？有没有他没所谓，解不解开有所谓，有时情人不如意。我没有所谓，就算心碎，该你的你怎么拒绝？我有所谓，没有失语，我想再下去会上位，我从来没后悔，只得到他一些，我好想我要自己更美。有没有爱没所谓，痛不痛快有所谓，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有没有哭没所谓，开不开心有所谓，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 Oh go away， 去喝个醉，为孤单干杯，祝失恋万岁。 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和莫文蔚演唱的《失恋万岁》，听这首歌还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一首歌能够不能够解决的。如果说一个单身的人想要感受恋爱的感觉，那你就听陶喆的《就是爱你》，那你想要感受失恋的感觉的话，就来听苏慧伦和莫文蔚演唱的《失恋万岁》。真的，歌曲有很大的力量，有时候它可以鼓舞一个人，比如说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所以在你失落失意或者开心的时候，听一首歌，你会体会到另外一种心境。接下来继续听到郭玲和高安对唱的《勿忘你》。 小雨不知不觉想起你，回忆总是刺痛我的心， 望着记中的人群，我的幸福在哪里，都怪我自己丢了你。 无缘无悔爱上你，哪怕只是场游戏，输的是我还是你， 那些难忘的甜蜜

为本地区企业创业者提供贷款服务。地址：房山区燕山燕房路99号金融楼，电话：136-1137-8980，136-1137-8980。 岁末抄底感恩聚会，12月90日，盛通长阳店岁末抄底聚会来袭，十多家家居品牌凌厉出击，砸金蛋赢现金大奖，下单越多惊喜越多，连单送好礼，连的越多送的越多，成交客户满1000元即可抽奖，幸运1212元免单等您来抽，更多精彩欢迎到店咨询，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0155。 昌河汽车双十二无声厂家直销会开始报名啦！12月10日，昌河 Q25、Q35聚会万元，昌河汽车全系首付5000元开回家，还不动心吗？买车到金发，涿州市107国道西后段78号金发昌河 4S 店，抢购热线03123666565。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出了丛丛身影，又看到那夕阳，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心，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心中，只听得那南屏钟。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那夕阳红，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心中，只听得那南屏钟，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相思梦，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小凤的《南屏晚钟》，徐小凤的歌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经典哈。有一个网友说呢，那年去杭州，老爸站在南屏晚钟的碑前，急匆匆的让我帮他照相，他说我听了这么久的歌，终于这回见到了哈。也是可以说网友的歌迷也是徐小凤的一个啊那个什么死忠粉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关正杰的《两望烟水里》。 意情深几许， 塞外约怎管先，心中也留多少罪， 磊落知天地心，轻出至成不会悔， 这首歌来自关正杰演唱的《两望烟水里》啊，这个歌是电视连续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柯以敏演唱的《河流》。 就是缘分吧，生命足迹步步与你结伴，多少次笑中的泪汇成了海洋，装进记忆行囊，这应该就叫人生吧。来不及保留又变了个样，多少次在泪中的想，交错的时光，梦中有回味，有不经意